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漫长的时辰，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当面对萌娃的可爱，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大笑，但如果是面对这位孩子的勇敢，我们更多的是一份心疼与赞赏。一起来看看《赤子威龙》里的这位小小男子汉吧。 爸，你到现在还不来啊？ 放心吧，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 队列总决赛，统战河队巩固。 片中有小童星谢苗饰演的这位小伙子武功娴熟，这要归功于李连杰饰演的功夫爸爸，但是他的这位老爸却有很多秘密。他不懂爸爸为什么没去看他比赛，为什么忽然远离家乡，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爸爸被通缉了。 警察来了，小心交代。 他却选择永远信任并支持自己的老爸，所以才上小学的他就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妈妈，并聪明地应对不速之客，哪怕被坏人打得头破血流，也不肯承认泄露爸爸的行踪。小小的肩膀，大大的男子汉，懂事的他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眼泪。 我见过你妈妈之后，我不相信你爸爸是个坏人。我告诉你个秘密。 什么？ 你爸爸可能是公安。 真的？我爸爸是公安，我真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 代表正义的父子能不能联手将犯罪团伙铲除呢？去电影里找答案吧。国语佳片推荐《赤子威龙》。 星星的夜空，没有话题能补充，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，不敢奢求什么，回忆将我们扣留，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，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，心动渐渐的失控。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

incredible machine. 机器人总动员是皮克斯出品的动画电影，讲述了人类抛弃地球离开后，地球上只剩下清扫型机器人瓦力。他开始具有自我意识后，偶遇并爱上了机器人伊娃，然后追随他进入太空历险的一系列故事。 His name is Wally. After all these years, he's developed one little glitch. Wow. A personality. He's extremely curious. And just a little bit lonely. 瓦力不仅不会说话，也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明显的面部表情，也就是说，观众只能通过他的行为或发出的电子声响来猜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。不过，这样的设定不仅不会让观众产生一种观看默片的无聊感，反而让整个观影过程具备更多的潜在乐趣。哇哦！这部片子都会哭，你的泪点又会在哪里呢？本期外语佳片推荐《机器人总动员》。 相恋有自由，放纵彼此太久。